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全国迎来节后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部门增开列车914列，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重庆、武汉、南宁、阜阳、太原、兰州等地增开务工专列。据环保部消息，2月21号到23号，全国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华北中南部重度污染过程逐步缓解。市重点监测的146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共计224.7万人次，同比增长5.6%，营业收入6165.2万元，同比增长14.8%，市属公园游客量创历年新高。2018奇幻灯光节由来自南国灯城四川自贡的工匠艺人精心打造，60余组彩灯组合风格各异，将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技艺和现代光源有机融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初七，石景山游乐园都会举办风格独特的洋庙会。今年的洋庙会除了有拉美艺术景观、花车巡演等特色项目之外，还首次重现了伴随北京一代人记忆的东华门夜市，成为今年春节最大的亮点之一。过年期间，各大庙会上黄金摊位都被京城老字号餐饮企业和名特优小吃占据，成了庙会美食的主角。中央戏剧学院2018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在东城校区拉开帷幕，今年共有51698人次报考中戏，相比去年增长15000余人次，报考人数历年之最。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波萨瓦纳曲风作为骨架，电子的节奏加上酷爵士独有的小号音色，让整首歌曲灵动又跳跃。王菲随意化的唱腔更有着举重若轻的飘逸感，能通过那一份气质里的淡漠独立的神情，突出陌生的视角。一起来听来自于王菲《只爱陌生人》。 天真，当我需要的真

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春节期间，全国各级安监部门加强对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及节日期间停产和节后复产复工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监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通州运河文化庙会以运河古韵香精益新腾飞为主题，分为运河文化带集中展卖区、京津冀非遗展卖区、阅读新天地等七大板块。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牌照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天津通讯疾控中心了解到，据北京流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北京流感病毒活动强度已回落至往年季节性流感常态的流行水平。日前记者走访图书馆书店，发现不少北京市民选择在书香中享受休闲放松的春节假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推出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红楼梦》署名由延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序，陈委员高鹗整理。英国足总杯第五轮爆出大冷门，英超豪门曼城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以0-1被堪称克星的英格兰足坛第三级别球队威根淘汰，无缘赛事八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思念是罗大佑自编自唱的一首国语歌曲，缠绵隽永，意味深长，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情歌。仅仅看歌词就会被罗大佑的才情所折服，称之为诗一点也不为过。 Thank you.

绚丽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看一个家的环境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品味和修养。我们每天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家里，没事儿就在家里做做家务，把家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看书，浇浇花，累了听听音乐，想想都觉得非常惬意和享受。

我都无言。如果分手那年，请为我一个吻，再回一点我之前，为你留下 静一静，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